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anut.com， 我系探长。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其实咧，即系呢一个啊，你话长毛参选今次咁大嘅争议咧，系我觉得系嗱，首先一定要好严正咁样讲，我系唔相信长毛收钱嘅，绝对唔相信。我觉得 呢个钟树根嘅契弟咧，自己即系 幻想出嚟嘅啫。 心中有鬼嘅人， 系啦，系啦，唔系即系佢系嗰啲人咧，就好容易即系代入咗去嘅，系嘛？即系等于你话啲麻甩佬咧，点解咁中意睇下边个？即系如果睇 A V 嘅话咧，点解咁中意睇下边个？好似阿何俊仁嗰个 A V 个叫咩名？吉川卓咧，就因为呢种人先代表咗最多人。不过唔好讲啲废话啦。我觉得呢个系其实嗱，阿明喺前日嘅节目里面讲一句说话好有代表性嘅，就係话我哋喺进步民主派喺今次嘅选举里面唔可以缺席。嗱，姑勿论进唔进步啦，即係其实你咁讲呢，其实呢样嘢好多人会有反弹㗎啦。 鬼拍后尾斩。 因为呢即係讲真，佢而家讲嗰样嘢呢就係 有少少不甘寂寞。 係啦。即係佢而家讲嗰样嘢就係话停留于喺个特顯小圈子选举嘅荒谬，或者系叫揭露小圈子嘅荒谬，即系我讲咗好多次啊！喂，嗰样嘢人哋唔知道你先叫揭露啫，全世界都知嘅时候，你走去揭露嘅话， 唔系你应该咁讲，你应该系要 remind 啲香港市民， 系 你唔好以为喺公民提名喺网上click下 like 就代表你自己有一票， 咁 remind 咪得咯， 咁你就要话俾佢听，即系警醒下大家啫，唔好以为喺电视睇到人哋辩论嘅时候，以为自己系参与紧成个政治嘅过程里边。你话我还翻啲票俾我哋啊？ 系， 你应该要咁样 remind 啲人咧，即系大家唔好冲昏头脑啊，大家唔好假戏真做啊，陪佢。喂，香港人其实好悲哀嘅，惨到系点咧？我睇住阿薯仔。佢一宣布呢一个众筹，萬几人，啲人就系因为冇票投走去捐钱。 系， 喂，我哋几卑微个要求，几惨啊，大哥，系咪啊？你唔好以为佢真系有50,000垫底喺个众筹里边，佢真系啲有即系10蚊、10蚊、100蚊、100蚊、200、200蚊， 有啲几万人噶，大佬。 喂，佢代表呢啲系乜嘢？唔系代表佢支持23条立法啦，唔系代表佢认为831系唔要拆啊。佢代表佢係對 CY2.0 係深惡痛絕啊！呢個係民情啊！即使我哋要警醒啲人唔好走入死胡同，唔好走入迷宮，其實自己都係冇票投嘅，呢個都係建制嘅，冇問題。 唔係而你 冇問題，原本係冇問題嘅，而家你反而係幫咗佢添啊！因為人哋個個覺得你喺度搞事啊！ 你搞局，但系唔系搞建制派嘅局，系搞民主300+嘅局，系嘛？ 即系由佢去死啦！ 同埋就系话，如果你 即系讲得残忍啲啊，又唔系你嘅啲飞，你得几飞？万必、罗冠聪、朱海迪、刘小丽搭你长毛得5-6飞，咁你咪不如话我唔去投咯？你讲自己唔去投冇问题啊，真系冇问题嘅。啊、我哋系洁身自爱嘅，我认为呢个系对市民唔公道嘅。我拥有呢1200人之中嘅5 over 呢一个嘅千二咧，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系于心有愧嘅，冇问题，我唔去投，我抗议呢个制度，我即系我讲紧， 系 我唔影响其他人 ，OK？ 嗯， 你哋中意去做呢个选择，你认为你要参与呢个小圈子制度？去强化呢个小圈子制度，增加佢嘅认受性，你哋嘅问题。 嗱，不过咧， 我就系会同香港市民一齐呢一票，我唔要。 有一种讲法， 我唔要。 有一种讲法，即系譬如林小斌嘅讲法，咁佢 啱嘅。 吓， 你咁样做 系， 大家 appreciate。appreciate 都系好紧要，即系好欣赏你咁样，有咁嘅情操，呢个系真左翼。真激进派， 唔系同埋根据你嗰个讲法，其实咪等咪你之前咧，话新闻联嗰啲人成日都喺度问啊嘛，人咧点嚟咁？ 用咗你嗰个讲法之后，咪喺街嗰度宣传，喂，点解我哋要投白票咯？ 我同你一齐，都系唔会投呢一票嘅，都系冇份投嘅。咁你咪感动到人咯， 嗯 哼，系咪？我同你一齐，但我嗰啲友，佢要做契弟，系嘛？佢要拣嘅次优选择，用你嘅讲法 lesser evil 做和佢嘅问题。我坚持翻我嘅原则， 然后再追击四个候选人。 冇错，问翻佢廿三条，问翻佢八三一。 嗯， 咁先系真正嘅重组街头运动啊嘛！ 唔好摆人哋嗰班上台，因为你攞咗个公民提名嗰样嘢，即系焗佢上。 嗯， 你话支持公民提名？啊！呢、這个股啊，呢条桥真系，我都谂到啊，大佬。屌，我攞咗三万几，你试下咪唔提名我咯？ 咁真系好，唉！ 我估系咁咋，我冇同佢哋倾过啊。 唔系啊，大问题，你点解咁样？ 嗱，老实讲，呢下啊，真系有少契弟。老实讲，你明知个包仔已经 establish 咗，即系三个路径嘅选择去普选行政长官：一公民提名，二就系立法会，三就好似唔知系嗰千人嘅选委会啊嘛。 哦， 嗯。 喂，而家你就系焗佢哋上马，诶、欸，我喺街头攞三万几啊屌，咁你一定要，喂，你300%话自己系民主派选委，你冇理由唔提名我嘅咁样， 咁啊，即系突显呢个突显民主300%嘅不义咯，咪变咗下， 亦都突显小圈子选举又放， 咪所以呢一个其实系排他嘅，即系你嗱，譬如好似阿林兆斌咁讲，嗱，唔系嘅，大家咧就以和为贵，你行你嘅，我行我嘅，嗱，你而家可以提名咗阿长毛，你唔投佢咪得咯，但唔系啊， 我一早系咁讲噶，你记唔记得？我话可以分开提名、投票、辩论。乜鬼嘢？我唔记得冲击嘅乜鬼嘢？ 系我知道，但系长毛佢自己出嚟选，而家都讲话要人哋投白票嘛，咁系咪排他啊？ 同埋你一定要同人有协作嘅，除非你喺个初选里边赢咗，攞咗呢个认受性。 唔系 你定咗个游戏规则，就我 follow 啊，大哥，你知嗰啲系大哥嚟噶，我识咗佢廿几三十年，知佢咩人啊？ 佢唔系佢颠覆啊！ 喂，何俊仁啊，相对好啲啊，佢都唔捻屌你啦，佢都 最多唔理你。 喂，你定个游戏阿龙，你而家定个游戏规则，我嘅节目要几多收视嘅时候，你要叫我阿哥咁啊？喂，得唔得啊？大佬你定噶嘛游戏规则？喂，你话我咗三万几就要焗我百五人怼埋你嗰度去陪你亲啊？ 唔系礼貌嘅，唔理你。即系唔礼貌嘅就肯定闹你，咁 我补 充一句，单亲口同我讲话，我哋咧就大圈子，佢哋咧就小圈子，睇下边个样衰，系咁样讲嘅。 判断错咗啦。 唔系啊，你听下，琴日仲有选委啊，直头真系讲，喂，佢话你攞三万几个提名，其实都只系个参考嚟嘅咋，因为对比起香港700万人，你都系少数啊嘛。 唔系，唔好讲到咧，呢个系终极一战。所以我揀咗即係薯仔呢，我哋係冇諗得返轉頭嘅，唔係呢個世界。OK， 你咪講返你自己嘅圖囉，唔好搞佢哋啦，佢哋興高采烈，佢咁鍾意做王，你用返啲 term， 我用返你啲 term， 俾佢做啊，俾佢做啊，由佢搞啊，等佢哋撞埋牆啊咁樣。不過我話佢哋都唔會撞，係你撞今次。 嗯 ，up to now 我收到個訊息。薯仔好大机会玩完，再加埋你一把仲死添啊！屌你咩实入你数啊！当佢做唔到行政长官嘅时候，就系一个 fantasy， 即系咩啊？有首歌嗰时候僆仔嗰时候，即系跳慢舞嘅时候叫 fantasy 啊嘛， 幻想， 幻想嚟噶嘛，有个幻想当佢系神。唔系咁，你又大领落啦，话俾你听。 唔系咁，所以咧就其实讲真啦，即系而家最凸显到小圈子选举嘅不公啦，就系、是、让一个高民望嘅候选人就输 Q 咗去。呢、這、一个系最凸显到噶啦，其实系 我一早讲噶啦。你由董建华、曾荫权同埋呢个梁振英都喺个民调里边赢，小圈子亦都赢。咁、 啊、 中共先有个理由啊嘛，跳。你小圈子冇问题啊， 系咁，所以而家 我嘅组成部分有咩问题咧？你次次你都系拣最高民望嗰个噶， 系啦， 系咪？你哋心甘情愿噶、啊？ 咁而家破例嗰个系中共，佢亦都要面对一个咁嘅风险。但系今次， 所以佢有代价噶， 系啊，佢有代价。 但系你唔好喺侧边帮佢旁敲侧击啊，做啦啦队啊。 咁你而家咪变咗裁弱扶强咯？ 系咪啊？你本身写记嘅，喂嘅党纲叫制弱扶倾，义无反顾啊嘛！你系锄强扶弱，咁啊甚至你本身系，你而家变咗转头。 喂，小弟唔系用即系咩所谓老屎忽社民连前主席嘅身份讲呢番说话，即系我自己心底话嚟嘅啫。我真系心底话嚟，我仲系喺江湖里边咧，我就一定会据理力争。我觉得呢个策唔系原则问题，佢讲嘅原则我大部分认同嘅。大部分我认同的，包括刚才我讲的一样嘢，你冇理由支持另一个派系呢样嘢，呢个系一个问题嚟。但系咪你唔支持咯？做人唔好咁霸道先啦，假大哥。 系霸道噶，其实。 屌人哋中意拣边条女，关你咩事啊，大哥？我觉得佢靓啊嘛，咁由佢做。 唔系，其实同埋 我话你噶啦。 系啊。 事后咪咁咯。民主党永远都唔捻够我讲嘅， 系啊， 一讲领会讲最低工资嘅时候，我话捻咗你噶啦。 唔系，所以其实你而家成件事咧，其实 我冇得监你何俊仁做，我冇监冇得监你高达做噶嘛。 正正就系因为咧， 我最多同你搭票，我唔够你搭咯，我输俾你，但系起码我自己明哲保身，唔系明哲保身咁简单，我坚持我原则，最后证明我自己系正确嘅道路。 嗯， 同样道理，其实今次你都可以做呢样嘢噶，唔需要做得咁核突啊。今次系手段嘅问题啊。你繼續可以講翻呢一個嘅曾俊華唔係聖人，唔應該去做王，我唔做咪得咯。佢講廿三條嘅，同林鄭月娥冇分別，啱啊！唔肯拆鬆八三一嘅，啱啊！你而家撲出嚟，冇撚人聽你講後面嗰啲嘢噶啦，頭先嗰啲理據冇撚人理你噶，全世界當你喺度搞事啊！搞屎棍啦、啊！ 唔系呢啲嘢。 唔系头先我就系想讲点解佢哋唔参考公民党？公民党你见到到而家余若薇就反驳下佢少少嘢，但基本上都系讲原则性嘅嘢，然后就开始喺度草弹药，就走去check 机管局嗰啲数啊，喺度 check 规划，就准备边个特首上场，佢哋就准备开火噶啦嘛。 即系如果你 知唔知我点解我有咁嘅心思？我嘅谂法就系点咧？当日我仲系即系仲谂住喺政坛里边打滚嘅时候。 嗯 都唔單止係選立法會啦，喺我嗰個世代嘅人其實冇咩行嘅啫嘛。咁、我都有機會選行政長官噶嘛，我都要諗啊，我都要諗下。喂，我要褪嘅時候，我三不政策，我點褪嘅？ 係， 我點褪啊？喂，老共一日揸住嗰千二人做提名委員會，就算俾你普選都好，喂，我都要諗個方法嘅。喂，你又唔做功課之前，你呢下就致命，話俾你聽。今次成個左翼啊，係致命啊！你讲嗰啲嘢唔可以唔算数噶嘛？如果好啦，你唔算数，你即系经过深切反省啦，即系你有好充分嘅理据啦。啲人话唔同，梁家杰讲嘅时候就系竞佢话系令到个选举有竞争性，一我就突显小圈子要荒谬。我话你讲嘅嘢系唔重要噶，你做过行动同梁家杰、何俊仁系冇分别嘛？仲喺而家呢个时空做嘛？何俊仁系唔会坏到事噶嘛？梁家杰明知佢输，真系出嚟吹下啫嘛？夹下明知当选嘅候选人嘅啫嘛，系咁多。但系今次你唔系、哦，香港人真系有咁嘅期望、哦，真系以为薯仔，我都认为会好快幻灭。但系你俾佢继续发呢个梦啦，呢、這个 fantasy 由佢发啦。我即使话俾你听，呢、這个梦都系会醒噶啦，但系等佢自己醒啦，唔系你咁嘅手法去做令到人哋醒噶。佢更加唔醒添啊！更加觉得你似鬼啊！屌，连棕树根条傻佬啊，都系喺度咁噏啊！屌，你几大镬啊，大哥！真系同我讲问我啊，问翻我转头，我唔会，我会佢都唔会。屌，我真系。 其实棕树根嗰种讲法系咪亦即系话，其实中联办 approach 过某啲人做呢啲咁嘅嘢？ 咁我都收到个 message 啦。佢以为我同长毛一样，咪叫我喺度发动咯。我对唔住，我唔发动呢啲嘢啊！今次。我唔覺得阿 Poppy 啊，我話你唔好聽我做節目，我講咗兩個月㗎啦，我個 position 我係改咗少少㗎啦，我認為階段性嘅策略㗎嘛， 即 係 除咗你 運動有小勝即大勝㗎嘛，我改咗少少㗎啦，你記唔記得我一次講啊？我唔會聽日瞓覺，我十個願望係全部實現㗎嘛，實現到一個我已經好開心㗎啦。而家呢個年紀， 唔係我嘅意思係除咗你之外，仲有啲我哋唔知嘅人， 大把啦。连我咁样嘅出身、咁嘅背景、咁样嘅斗争经历嘅人都有咁嘅反省嘅时候，何况一般嘅港珠呢？你要照顾下群众，你唔可以走得喺群众里面太前噶，前都系人嘅预料唔到你噶。你谂下几大镬啊？仲有，你系 take advantage 嘛？再讲一句就系、是， 攞緊人着數嘛，人哋先會不恥你 啊。唔係即係等於咧，即係如果你話你有 friend， 我話想去爆格噶啦，即係我去我去銀行嗰度爆格啦。你低温，你聽佢咁樣講嘅時候，佢同你講個計劃咧，你同佢講話唔好啊，係嘛？喂，但係原來唔係。你初头你冇嘢嘅，你冷眼旁观嘅，然之后咧佢买晒加餐啦，系嘛？又买晒炸药啊，要爆呢、这个保险箱又成啦。你见佢就嚟成事咯，然之后你先至，而你之后先至系去到临门一脚，你先至去差嘅时候，喂，你系咪应该反省下？点解你低温？如果你觉得佢真系做坏事嘅时候，点解你唔讲住佢咧？系嘛？喂，即系好简单啫嘛！你见成件事系形成中嘅，你觉得呢件事系不易嘅。 左交有一个问题系咩咧？有时系懒散嘅，有时系冇乜警觉嘅，有时系求捻奇奇嘅。更加多嘅时候就系咧临尾嘅时候咧，即系我用考试做比喻啱啊！又唔读书，佢夹硬去考，你实肥佬啦！话俾你听，人哋嗰啲话晒嗰班友。都系香港社会精英嚟，过咁多年里边，几乎人哋准备晒书嘅，佢唔会讲得咁尽啊！以前我都系后悔紧啊！如果我真系好在，我已经退出江湖啫。如果你真系要选嘅时候，你点选啊？你点样解释你三一政策？我解都解唔到啊！俾自己，我解几个月啦，我都解唔到啊！我讲嘅嗰三样嘢唔关阿毛事嘅，你所以唔好屌鸠佢三一政策，我讲嘅。 咪调翻转讲，左翼如果想执呢啲理论漏洞嘅话，佢应该系7月3号高达会客室嗰度一直听落去嘅，人哋已经讲晒点解佢哋咁做嘅咯。 咁你咪话你转立场？我觉得而家系斗争策略，呢个唔系原则问题，呢个系策略问题，呢个系手段嘅问题。咁所以咧，我而家要改变啦。咁但系你都解释唔到俾群众听啦。你而家利用紧当权者嘅矛盾啊嘛，好似有个矛盾喺度啊嘛，你摆到明出嚟啦，两个司长喺度斗紧嘅时候。咁你咪利用佢个矛盾咯，就咁简单啫嘛，咩做乜捻嘢王啫？挑佢真系，佢做咗王之后我发达啦，咁咪傻嘅咧？大家喺度乱揿喺度扣人帽子。 我哋广场冇你咁讲到呢度差唔多啦。有单嘢好紧要嘅。 唔系嗱 ，no ill blood, no bad feeling。我只系讲翻我自己相信嘅斗争嘅原则同埋策略啫、嗯。我真系唔系批评任何人，或者即系已经做唔做都做咗啦、 嗯。 No hard feeling， 亦都唔好咁 serious。Don't take it too serious， 因为我唔觉得佢嗰两关会过到嘅，即系除非有人帮佢做嘅啫，系嘛？咁啊真系鬼影重重啦！屌佢都唔想嘅，可能人哋帮佢捧佢上马咁啊，咁啊大。 唔系咁啊，金英讲过啦，即系呢个叫做系电话卡提名啊嘛。咁如果真系有人系想，喂，尤其系等于阿梁振英讲过，最好泛民有个代表去选啦，系咪？而旧年阿曾， 哎呀，你听佢讲呢句说话。你都醒爬啦， 咪攞你中个头埋去。 佢唔讲呢句说话又自可，讲呢句说话即系俾个氹你踩落去。呢条咁嘅古话，我你记唔记得有一次我都讲，唔要逆向思考嗰啲朋友讲嘢。 嗯， 调翻转头嚟谂啊，佢咁去醒你。 唔系而曾玉成佢旧年九月嘅时候已经写篇文 warn 过嘅，就系、是、话建制派真系宁愿拨一个泛民出嚟选，因为见到咧你一班友民主三百 plus 系咁叫人出嚟选咧，有威胁啊！ 无往而不利咧，插票 吓、啊， 区议会选举系咁，立法会系咁，点行政长官都谂唔到啊？ 咪就系咯 ，so easy so simple， 有钱就得噶啦，都唔使有钱添啊！超你咪行政长官选举使乜钱嘅啫？ 唔系呢个真系基于咧，其实系长毛啊、社记啊，佢哋自己嗰个政治判断。第一就真系觉得佢嚟赢紧，而事实上佢又觉得佢两者都冇分别。如果两个人都冇分别嘅话，尤其系觉得阿曾俊华，佢如果佢自己真系承诺咗吓三年之内，真系会立23条。其实佢计算系咁啊嘛，即系话埋俾大家听都唔紧要啦。 唔系我所以话呢个诠释系错咯，佢即系话俾建制派同埋阿爷听。我向你表忠嘅啫，呢条咁嘅汽油做到嘅时候系拖啦，点、会将自己啲佢嘅以佢嘅性格同埋以佢做事嘅作风，点会自己插入呢啲咁嘅政治漩涡里边？你真系以为佢会挟住自己高嘅民望啊？喂，民望系浮云嚟嘅啫，好似股票今日可以升到最高，跟住可以扑到最低嘅。 曾荫权都系噶，佢上台嗰阵时系成60几啊，比而家今日嘅曾俊 明仲高。听日可以叫你落台啊，俾你听啊！你以为今日上到天啊？系咪？ 董建华都系咁嘅啫， 个个都系咁噶。董建华最高，但系而家扑得最快，系嘛？喂 ，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 系嘛？ 啊，除咗梁振英 ，always down， 系啊。 唉，喂，咁好有单嘢，有单嘢好紧要嘅吓，我哋去咗片先。 依家系雨啦， 系雨啦， 救火啊！ 即系原来唔识救火嘅咩？你个灭火筒咧去边咋？ 有渣喺度啊！灭火啊！ 其实你单嘢咧就系头先差唔多七点零八点嗰段时间，就尖沙咀有条友咧就掟汽油弹，咁咧就据闻即系呢个嘢咧就成六十岁噶啦，就姓张，咁咧就事发之前咧就有人就话目击者咧就话佢喺嗰个车厢里边走去喃喃自语，就喺度话啦，就突然间有一飙咗一句话你班仆街就烧死你哋，咁啊仲有人听到咧。就咁讲一句，个仔又俾人害死嘅，吓咁跟住咧呢条友咧就攞住个啤酒樽，呢个玻璃酒樽，吓就将呢个樽里边嘅液体咧就照头淋，就随后就点火，就咁好快咧就变成火人啦，即系好似 即系自焚 啦，即系自焚啦。咁啊，但系问题就系话好不幸嘅，就真系害到人啦，系咪？咁真系有成十几个人啊，就真系烧伤咗。咁所以就个情况就係咁啦。咁但係当然你头先睇咗段片呢，就混乱嘅情况就係有人踩人啦，有啲人甩晒鞋啦又成啦，但係呢即係香港始终即係都有别于大陆啊，即係深圳啊，因为其实好大镬㗎。阿龙你记唔记得啦，即係早一两年呢，深圳又好上海都好呢，嗰啲车厢啊一条人晕低啦，跟住嗰啲人呢就即刻即係走出晒去个成个车厢嗰度，个车厢度好快就冇晒人，纯粹系晕低嘅啫。即你香港人都仲算好啲，你见到即系仲会系争相咁样扑熄个火去，咁就呢条片出咗嚟之后咧，就好多人咧就怀念阿土伯以前嘅老友啦，阿桂思杰啦，系嘛？因为阿桂思杰嗰阵时 ，sorry 啊， 阿 B 哥啊，哦阿 B 哥嘅嘅密友啦，系咪？ 失恋嗰个下方 吓吓，咁阿桂思杰啦吓，即系阿桂思杰都试过系 扑住嗰个纵火嘛， 系啦咁样样。咁就但你见到今次呢就都有人呢就踩熄佢，而踩熄嘅方法呢都几似周星驰某套戏嘅。你记唔记得嗰、那个月光宝盒啊，咁啊周星驰即係佢唔知佢碌珠嗰度即係着咗火咁啊，个个 系。今次个个系咁踩。 有啲印象你讲开 嘅。不唔系呢单嘢唔好笑嘅，其实就。 唔系我觉得即係有一样嘢呢，我试过僆仔嘅时候好耐啦。廿年前以上都未读大学嘅时候咧，有一次我都晕咗喺地铁度。 嗯， 我发觉香港人都 OK 噶，真系咧缩晒咧，跟住咧就抱我埋去，因为企啊嘛， 香港 OK， 香港 OK， 即系即刻抱你埋去，跟住就 call 啲人过嚟啊咁样。我觉得即系呢样嘢嗰种精神咧，就唔系好似即系大陆咁。就个爱理不理啊，个个喺度即系， 甚至恐慌啊，唔系爱理不理啊，恐慌啊，即刻闪啊，即系惊波及到自己啊，呢个先大镬啊！ 唔系，所以其实你根本解决嘅根源嘅方法，就第一你帮嗰条电脑扑熄个火先啦。如果唔系，你成个车厢系全部都系烟啦，大家都焗死。 唔系，所以你见到头先 咁，在香港嘅地铁咧，就一个站接一个站咧，就好鬼近，两嘢就已经到站咋。如果唔系，你真系出事。如果你火车，你就大镬，话俾你听。火车有排都未到站，即系外国嗰啲我讲紧，系嘛？每个站可能15分钟或者30分钟咁点搞啊，大哥？甚至乎成个钟头以上嘅。不过第二就系、是。有乜理由会冇灭火器噶？ 咪系咯，搞好耐啊！即系你见到头先乘客系咪系咁屌咯？喂，咁职员咧灭火器啦，喂，即系呢啲咁嘢嗱，灭火筒即系你要揾唔到咧，就令我谂起咧，即系你记唔记得铁达尼号啊？铁达尼号啲人咧就系、是、个就以为咧呢架劲嘢嚟噶，呢架船系嘛， 即系 嗰啲救生艇唔需要用噶，系嘛，攞嚟摆噶咋？真系扑街出事啦！你咪就系变咗咁样，好彩。就係、是、今次香港人嗰個公民質素高，咁先至叫做係啦，即係 喂，同埋你應該係每一張即係嗰啲長嘅凳咧，地鐵咧下面應該有個滅火筒喎、啊，每一張凳都應該有嘅喎， 但封 甚至乎喺中間嗰啲都有嘅喎，即係中間嗰啲卡位啊嗰啲應該 唔係你講緊嗰樣嘢，其實就係話喺門口兩側就應該有個滅火筒放住喺度嘅。我記得以前我搭九廣鐵路嗰陣時係有嘅，但係而家地鐵度我真係唔係好見嘅啦。 系咯，真系唔系好共鸣 啊！咁就唔系呢单嘢咧，都有人试过喝嘅，就喝嘅方式咧，就话见到条友咧咁样照头淋之后咧，屌你老母做乜撚嘢啊咁样，真系有人爆粗屌鸠佢嘅。 咁但系佢应该系说迟迟那时快，基本上你都扑唔切啦。 咁如果一个人佢系即系下定决心系自焚嘅话咧，你屌佢系冇用嘅，其实 冇啊，你嘥气啦，你唔好你如果你话理性啲咁讲啊。我哋不如对住即系呢个张德江或者系习近平嘅香港嘅 自焚嘅 意思啦，系嘛？虽然都系俾老婆抛弃嘅，都系俾女朋友飞咗嘅，不过即系跟住又冇钱就嚟破产嘅，咁都为咗政治理由都有意思，其实冇意思嘅。呢啲系傻噶嘛？呢啲人你亦都唔可以怪啲咁嘅人，系嘛？ 但系香港 喂大佬死都冇理由累咁多人嘅，大哥系咪？但系如果识得咁谂嘅人。已经好有智慧就唔会死啊，大哥！你讲嚟多余啊，所以 唔系即系咁讲。如果你睇一本书叫《完全事实手册》嘅话，佢都讲到明噶啦。肯要自焚去自杀嘅人咧，通常就真系好大怨气先至会咁样嘅。 系 即系呢啲人，你同佢讲咩张德江嗰啲咁嘅嘢，佢真系唔会理你 的。你讲习近平嗰啲真系坐起傻， 系 嗰啲人就唔会自杀啦，系咪？嗰啲一定系会觉得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啦。今日斗你唔赢，打铺斗你赢啊嘛！你点会咁快结束自己嘅生命嘅？ 你谂啊！你睇《三国演义》都见到吕布当年输咗，第一时间就投降噶嘛。 虽然郑南榕喺台湾系有一个好好嘅，唔知有冇因果关系啦吓，起码有个即系为民主而牺牲嘅人，系因为即系为咗民主，为咗抗争。但系我觉得对喺老共对住老共嚟讲，都未必一定奏效嘅。西藏啲喇嘛咧，几多人自焚？喂，其实都系想引起国际关注啫嘛，都系想警醒国民啫嘛，都系用和平嘅方法啫嘛。佢仲唔喺地铁车厢啊？ 嗯， 佢喺街头嘅咋，喺个抗争行动里边噶。 布达拉宫出边，个个望住佢嗰阵时， 老共啊，一滴眼泪都唔同你流。 嗯， 你睇下我哋呢个咩政权？点解话我觉得而家呢个时候个斗争策略系要有少少多元，同埋试下唔同嘅嘢，就是、你面对对手咁强嘅时候，连美国佬都拍卖佢拍嘅时候，你系要拿一拿，有时退两步进一步，退两步进一步，有时要引佢入嚟，唔好不停抱屈佢，俾位佢入，就咁嘅道理啫嘛，同自杀呢样嘢不无二致噶。用翻抗争嘅手法，你谂下美国佬都怕，你睇下特朗普，特朗普最紧， 咪打电话俾阿边个啊？阿习近平，咪佢嗱，首先呢、這个罗生门咧要讲清楚，就前日咧就即系飙个消息出嚟，就系话咧，阿习近平就打电话就 call 啊呢个唔系。阿特朗普打电话就 call 阿习近平，之后咧就话只系一封信嘅啫。咁但系原来咧系两样嘢都有，系嘛？即系因为你阿环时嗰啲扑出嚟讲嘢咧，就冇乜人信噶嘛，系嘛？即系通常啲人咧都系以为冲出嚟柒噶嘛，系嘛？咁但系今次系有，咁嗱，你又见到好奇怪， 你本身你又即係喊打喊殺啊，又話你提高關税又成啊，你而家究竟攞到咩着數呢？着數都冇嘅時候，咁快就話即係同習近平講，就係話我哋係會堅守一個中國政策。喂，你全個世界你都覺得係好無厘頭啊！成件事係係嘛？即係你究竟喂你點樣 make a decision 出嚟？因為你前面呢全部都話堅做嘅喎。 咪所以咧，我前兩日咧喺 Now 定 Cable 我唔記得咗啦，就講一個叫少將叫金一田。我啱睇翻咧，我都覺得呢條友講得幾過癮。佢話：，其實咧，中國最開心就係見到呢個特朗普當選呢個總統啊，呢個癲佬咁樣，係嘛？最好啊！我哋最驚本來佢有 TPP， 就借日本啊、成成啊嗰啲嚟，只要圍堵我哋中國，重返亞洲，係嘛？哦，條友一嘢就話 cancel 咗佢，呢條友夠癲好啊！同埋佢生意佬，就同你講數嘅啫，係咪？中國有的是錢，即係咁講啦嚇。財大氣粗，你要利益交換，我咪陪你癲咯，陪你襯咯。 咪咁， 同埋呢個咧，佢話係美國沒落嘅開始，即係選得特朗普。 啱啱啱，同埋就係話你， 我覺得呢條友有啲料到。之後屘我 check 翻佢，唔知邊度習近平又好，胡錦濤嘅，即係呢個軍事謀略嘅研究嘅專家嚟嘅喎，咁樣。 係啊，唔係因為所以你見到就係話嗰陣時美國大選咧，就好多內地嘅媒體都嗱、真係造神啦，就幫特朗普造神啦，即係嗰啲網民啊，嗰啲又係啊，就係、其實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就係 DPP 講到明咧，就會撤出。咁而家你見到係證實咗嘅。第一樣嘢就係話，你而家 TPP 冇咗美國佬之後咧，澳洲已經鬆咗口啦，就係話咧係會歡迎。兩個亞洲大國係加入嘅，其中一個中國，另一個就係印尼。咁所以就係、喂，而中國就非常之歡迎啦，就講到明就係話嚇，我哋都喺度喂好啊，我哋搞緊呢個經濟改革啊，係嘛？我哋好想入㗎都係嘛？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一種幸災樂禍心態。即係你美國佬成日引以為豪，喺度扮曬嘢，喺度講普世價值。因为呢条友佢都唔讲普世价值嘅，你就系讲利益，就系讲deal，咁最好啦，系嘛？呢啲嘢系我最叻嘅，同埋平时即系中国佬同呢个叫做系一路一带嘅所有国家咧，去搞任何嘅基础建设咧，其实都净系同个独裁者倾啫嘛，做黑箱作业啫嘛，系嘛？即系搞嗰啲所谓即系特事特办啊，吓、即系嗰啲咩滴水不漏啊，呢啲佢强项嚟嘅。喂，有条友我美国佬系嘛，放弃咗自己强项嚟玩我哋嘅游戏，呢、這个当然系非常之欢迎啦。因为其实讲真，佢口头上面反你唔重要，佢行为上面即系益咗你呢、這个先至系紧要嘛。 佢把口噏南海啊，嗰啲咁嘅爭議啊，甚至乎好似當年奧巴馬又好，甚至布布殊咁，鐵蹄處處嚇，係、咁由馬來西亞、台灣啊，即係全部圍堵住你中國啊，花好多錢要國民交好多税嚟幫佢建立呢個霸權。嗱、我哋啲左翼就唔中意嚇和平啊嘛，亦都唔係你美國佬話曬事啊嘛，係咪？全世界大佬。吓、又冇我冇份选出嚟嘅大哥，而家啱晒，吓、你为咗自身利益啊嘛，冇理由我帮你俾钱咁，咁佢又唔系讲得错晒嘅，喂你呢图又唔俾，屌你日本仔又唔俾，我同你顶晒，咁但如果唔系你俾，我叫你阿哥啊，我点会叫你阿哥啊？ 所以你见到你特朗普现象咧，你喺欧洲咧个影响好大，甚至乎你而家见到德国啊、法国都好，即系嗰、那個輻射能力啊，喂，係右轉都好玩喎，係嘛？即係尤其哇，你而家我哋後門咁多難民湧入嚟，係嘛？即係試下立旁啦，係嘛？試下其他即係右翼嘅本土派啦，法國人優先。 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全球化現象，成個右翼所謂本土，其實真係宣揚集體自私呢樣嘢咧，係嘅興起。 係啊， 即係唔係淨係香港啊？香港喺雨傘運動前後已經有呢個潮流啦，係咪反蝗蟲啊、反大陸人啊、反人民啊嗰啲咁嘅觀點咧？反異族啊，喂，美國又有嘅，喂，英國都係啦。你估個 British Exit 唔係因為呢樣嘢啊脱歐？喂，我就係唔想收你難民啊嘛，我唔想係喺我嘅税收裏面去補貼你哋啲唔夠錢嘅人啊嘛。喂，其实呢个系全球化现象嚟，唔系净系香港发生紧嘅，成个右翼宣扬集体自私，宣扬 唔係你中有我中有你，係你還你我還我嘅觀念啊！你死你賤嗰種觀念咧，其實係一路喺呢一個四五年之間咧，係捲直全球。 嗯， 你有冇發覺呢、這個？ 直捲 係直捲全球嘅。 但點解咧？ 喂，人啊，梗係咁噶啦，有魔鬼嘅一面，有天使嘅一面。 嗯， 做咗太耐天使嘅時候，屌好蝕底喎。 嗯， 點解下下都係我幫你頂咁樣？ 你知唔知嗰陣時啊？舊年咧，呢個咩啊？奧巴馬就講句説話，就當佢仲係煩緊呢個 ISIS 咧，點喺阿納坡裏邊製造矛盾啊困難嘅時候咧？奥巴马突然间飙咗一句说话，就系话：，唉，我都好羡慕中国佬啊，系嘛？我都好羡慕习近平啊，佢可以对呢啲事情咧，即系其实喺度翘矛双手，乜都唔理咁样样。咁但系当然啦，即系阿龙，你之前都讲过啦，即系其实你就算美国佬喺阿拉伯做咁多嘢，其实都系保障。最讽刺一样嘢系保障，即系呢个伊朗啊、伊拉嗰啲，佢哋自己本身嗰啲石油投资嘅，就系系嘛，即系呢个系最讽刺嘅。而佢自己作为一个即系叫做联合国嘅常任理事国，佢真系可以食花生嘅，甚至乎咧，即系会拖你后腿啦。 但系你呢个冇办法噶，你谂翻转头，即系战后美国外交每一任总统，其实佢哋做嗰啲嘢，我哋会觉得好霸道。但系喺佢哋国内嚟讲，佢哋都有套价值观去到说服翻人民。喂，我哋做呢一样嘢，就系、是、要同大家讲 American greatness 系乜嘢啊嘛。但而家你見到例如啊 Donald Trump， 你話佢撤出 TPP 咁，令到即係澳洲嗰邊鬆口，但好多嘢就係、是、其實係同埋 Donald Trump 佢自己本身講嘅show 嘅嗰樣嘢就係、是、Let the American Great Again 呢一樣嘢其實係相違背嘅。 其實我一次去美國take 個 course， 有一個阿叔就嚟自 Texas， 我應該講過， 嗯， 佢咪就係講呢個理由。我問佢投邊個啊嘛，五月啫嘛。他就 make the America great again 咯。我哈 ，from my perspective， America is really great。 嗯， 应该好 great 啦，你屌！即系我意思就系话 ，more than enough 啦，大佬，仲 great？ 你想点 great 啊，大哥？喂，全世界睇你头啊，屌！全世界怕你啊，大哥！点解你啲班友交咁多税啊，美国人？咁你铁蹄处处啊嘛，度度都关你事，但你做国际警察啊嘛，你要耀武扬威啊嘛。但系你当阵时，你个社会仲有一啲价值喺度，即系你都个总统嘅身份嘅人，都仲会讲一啲，起码做场戏俾大家睇，乜嘢叫 political correctness， 咩叫政治正确嘅？ 嗯， 我会对于一啲弱势嘅人，例如难民，大家都系要招呼的。喂，今日你做难民，一听日佢做噶啦，屌唔通你唔收啊？系嘛？你就睇住嗰啲细路仔个喺嗰个海滩嗰度浸死啊，大哥，有乜计啊？香港人都做过好多镬噶，当年越南难民咪我整晒啦，大哥。 即系时间都差唔多啦，我补多最后一句啦，即系你。如果美國咧係做一個全球性大國嘅話咧，即係你就算你講一樣嘢，你講得利他啲都好咧，其實你係要多管閒事。即係你作為一個全球性大國，你係自然係有全球性嘅視野，你有全球性嘅權利，當然亦都有全球性嘅義務，係嘛？即係你自己所講嘅。 亦都難怪好多人問點解美國佬咁？喂，佢立國二百幾年，其實佢係一個移民嘅國家嚟㗎。喂，佢犹太人又占十零个 percent， 都好似冇添。欧洲人又占廿零三十个 percent， 爱尔兰人又好多啦，十几个 percent 咁样。喂，佢嚟自社会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噶，所以美国人佢嘅传统就系我都关心我自己嘅家乡嘅，即系我乡下啊，大哥系嘛？喂，而家我喺网上成日睇到嘅爱因斯坦啊嘛，佢话我哋要接受难民啊嘛。因为我都系啊，爱因斯坦话，唔系我啊，唔系美国收留我，我仲喺德国俾人迫害紧。 即系点解咧？即系最近咧，就有人揭翻出嚟，即系希特拉咧系咩年份死啊？哥， 1945啊嘛， 1945年。咁特朗普咧，1945年咧出世。 你冇得讲嘅，罗斯福都系1945年。唔系，但系再讲翻落去，喂，Donald Trump 佢上台其中一样嘢城乡差距啊嘛，但系大家唔好忘记一样嘢，喂，嗰啲没落嘅乡村其实咧都有大把嘅毒品，佢哋都系支撑紧全球嘅地下经济噶，你封咗佢，其实 就攬炒嘅咋。 喂，時間差唔多啊，我哋啲片太長啊，大哥。 太長啦，係、啊、好，拜拜。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 偏向多金，我係譚志強。